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我们教会新约圣经第93页。我们今天看第10到第17节，五饼二鱼的神迹。由我来念经文，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上帝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了。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而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宣讲你儿子关于上帝国的福音，也求你的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叫人能够领受这完整的福音。不只是有应许，不只是有恩典，也有警告，也有明确的命令。求你教我们讲得明白人心，也听得明白，也欣然领受。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第十节说使徒回来，这当然是指耶稣之前差遣12个使徒出去传道回来，他们将所做的一切事告诉耶稣，这就是指耶稣赋予他们权柄和能力出去一并赶鬼，传上帝国的道的一切事。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暗暗地离开这个字出现2次，其他一次是在第5章出现。那边路加写说，耶稣的名声越加的传发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暗暗的离开或者退去，形容我们主耶稣有的时候会刻意避开人群，甚至你可以说他逃离人群。马可在平行经文记录耶稣那时候对门徒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去歇一歇，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马可写，他们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伯赛大，约翰告诉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腓力、安德烈还有彼得的家乡，位于这个城位于加利利的东北角。这城其实不属于加利利地，对，耶稣有可能去那里，也想要避开当时统治加利利的希律王，这希律王就是想要见他的希律王，但是耶稣还不想见希律。然而有许多人想要见耶稣，耶稣他们就连歇一歇的功夫都没有，因为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马可记录众人其实比耶稣他们还先到他要去的地方，这地方是在伯赛大附近的旷野。我觉得这是一个传道人最可怕的噩梦，好像我和小玉放假去花莲，没有去很远，就去花莲而已。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发现新福的诸位弟兄姐妹已经在民宿等我们。 Hello， 惊喜，你们真火热。 想要吃梅干扣肉是不是？感谢主，有事吗？有什么事这么急，不能等吗？我相信我会很有风度，我会很客气，但是我不确定我不会脸歪了。耶稣没有给他们脸色看，耶稣没有对他们说，我下班了，我在放假，拜托你们先回去，过几天再来吧。反而耶稣便接待他们。马可说，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样。于是接下来他怎么做？他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经文说，耶稣便接待他们，然后呢，给他们煮一锅梅干扣肉。No， 对他们讲论上帝国的道，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你注意，我们的主耶稣，他首先是用他的嘴，一张嘴，怜悯人和接待人。这就是主耶稣他牧养的模式。他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他对他们讲论上帝国的道。他之后会三次命令彼得，命令他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要彼得去照顾众人的饭食，他要怎么牧养？彼得他后来自己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使徒们他们后来自己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学讲到一个中心真的耶稣的教会，其中有一个特征或者真教会应该有的记号，就是忠实的纯正的传讲耶稣基督的道。所以门徒们后来他们也要效法耶稣牧养他的羊，就如今天做牧者的也理当效法耶稣牧养他们的他的羊。我们首要做的是要出一张嘴，出一张嘴牧养基督的羊。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就是对耶稣说，请叫众人散开，我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或找吃的。这中文有请，很客气，但原来的语气就是门徒们在吩咐耶稣做事，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或许这是很客气的，很客气的提醒耶稣说，你讲道的时间太长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心腹还没有人对我这么说，我很感谢大家对我这么容忍。也许他们有点像耶稣的亲属一样，觉得耶稣过分热心癫狂了，要拉他一把，免得他热心过头。但是他们那天对耶稣说的话并非不合情理，日头快要平息，就表示他们已经工作了一天，可以打卡，应该下班了。耶稣讲论上帝国的道，他也需要休息。门徒们一整天接待这些众人，他们需要休息。众人听了一整天的道，也需要休息。那这对你们来说不是借口，因为这边最讲到最多40分钟、45分钟。而且一整天下来，大家不止累了，大家都有生理的需求，大家肚子都饿了。So， 我好奇门徒们他们到底在旁边等了多久，才好意的提醒耶稣说，叫他们散开吧，叫他们去找吃的。但是你也听得出来，这其中有几分的不耐烦，这提醒是有几分的不客气。耶稣，你自己顾不得饭吃，但是你至少要为别人想一想吧，你难道不顾念我们的软弱吗？你至少要顾念我们的肚子吧，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夫子我们肚子饿了。 你不管吗？约翰记录，耶稣那天问当地人腓力，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这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约翰说他自己，耶稣自己知道，原知道是要怎样行。所以腓力回答说，就是用二十两银子的饼，二十两银子大约是当时人200天的工资。这么多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门徒们又特别提醒耶稣说，我们这里是野地，旷野之地，荒凉，没有东西吃，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的地方，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东西吃，就心中试探上帝，随自己的意，随自己的欲求食物，并且妄论上帝说，上帝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上帝在旷野能够喂饱我们吗？他岂能赐我们粮食吗？旷野和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有非常微妙的关系，在他们的历史中，旷野是荒凉，是凶险之地，是一般人要避开的地方，却是上帝拯救他子民出埃及，领他们进入旷野，出埃及进入旷野之地。他在旷野40年，从天上赐下玛纳给他们东西吃，从磐石中出水给他们水喝。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也试探他们的上帝，而真以色列拿撒勒人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不得安息的，所以经文形容他们进到应许地是得着耶和华的安息。然而我们的主很有趣，他似乎总是在旷野才得着安息。福音书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一有机会就出去旷野，旷野有什么？旷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食物，却有他的父。然而13节，耶稣那天居然在旷野里试炼门徒，他试炼门徒，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这是耶稣直接对门徒们下达的命令，强调的是你们这几个门徒12个人给他们众人5000个人吃。马太在平行经文说，这还不算当天在场的妇女和小孩，所以总共算起来，耶稣要求门徒们拿东西给5000人甚至10000人，包括女人和小孩吃，这就是要他们临时备食10000人的野餐，而且附近没有超市，没有大卖场，钱恐怕也不够。你知道我们心腹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的是很会备食的同工们。我觉得每次爱宴或者办活动都像神迹一样，总是以有限的经费提供顶级的味觉享受。但是我想我们心腹，就连我们心腹同工那天可能都没有办法给他们吃。熟悉经文的犹太人听到你们给他们吃这句话，或许会想起之前有另外一个先知，是个神人，名叫以利沙，曾经对他的仆人下达同样的命令，以利沙要他的仆人拿20个大麦做的饼给100个人吃。他的仆人说，这一点岂可摆给100个人吃，怎么够呢？以利沙说，你只管拿去给他们吃。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就必吃了还剩下。 耶稣的门徒们如果当时想起这段经文，就会明白耶稣的命令并非不合理的，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你们给他们吃吧，其实就是上帝的儿子预告上帝现在要行大事了，要在旷野为他的子民摆设筵席，就如先知以利沙说，你只管拿去给他们吃，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就必吃了还剩下。只不过那天门徒们显然不明白，或者没有想起这段经文，或者他们没有读过霍志恒，他们的圣经神学还不够好。 Whatever reason， 不论如何，他们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如果我们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这是不够的。他们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right？ 他们很精确的评估当下的环境，我们在旷野，还有他们自己的资源，五个饼两条鱼，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一个饼是当时人一餐的量，他们等于说这五饼二鱼我们自己吃都不够了。确实确实，他们看周围的环境，他们在野地旷野里面，然后他们凭着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能力，五饼二鱼，钱不够，他们确实无法遵守耶稣的命令，就如他们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袋子银子，也不要带着两件褂子，他们怎么可能出去传上帝国的福音？他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怎么可能赶鬼医病，甚至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叫死人复活。但这些事他们岂不都做了吗？而且回来了，将所做的事都告诉耶稣了。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因为耶稣先给他们能力权柄，再差遣他们出去医病赶鬼传上帝国的福音。所以门徒们可以也必须遵守耶稣给他们的命令。如果门徒们可以医病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那么他们应该明白给五千人吃有什么难的。只要他们的主乐意加给他们力量，他们就凡事都能做。就如圣教父奥古斯丁有句名言，这句名言其实不外乎就是重新诠释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那加添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奥古斯丁说，主啊，给我力量遵守你所吩咐的，然后随你的意吩咐我，甚至吩咐我们给他们吃。所以与其看周围的旷野，看自己手中的五饼二鱼，门徒们他们那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看耶稣，他们也没有认真看待耶稣的命令，你们去给他们吃。这命令不是只是修辞性的命令，我要凸显你们不能让我来。耶稣是认真的，与其告诉耶稣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门徒们他们应该问耶稣说，主啊，请你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他们只要问就可遵守，他们只要求就必得着。正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要他们做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也应该认真看待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下达的每一条命令。每一条命令包括若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 若不饶恕彼此，天父就不饶恕我们。我们的仇敌要爱他们，恨我们的要待他们好，咒诅我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我们的要为他们祷告，怎么可能遵守这一切的命令？耶稣的命令不是某种理想的道德标准，仅提供我们参考。主耶稣很明显的要求我们要具体的遵守他的命令，你要尽心尽力尽心爱主你的上帝，你要爱人如己，这是一切诫命的总纲。So, 你不能够对他说，主啊，是的，是的，谢谢你提供这些崇高的道德标准让我参考，但是你知道我真的很软弱，我就是没有办法。现在我的环境，我的条件不容许。但我会参考你的命令。世人参考主耶稣的教训。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基督徒被我们的主赐予能力，赐予他圣灵的人，没有只参考主耶稣命令的选项，因为他怎么说？我们的主怎么说？有我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是爱我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其爱耶稣和常留在他的爱里面，对你我来说，对基督徒来说，不是选项。然而我们怎么可能遵守主耶稣的命令？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就连每天读经祷告五分钟都像要我们的老命。守主日参加团契，都是我们已经挪出宝贵的时间给上帝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时间，我工作很忙。就算我没有工作，我很累，我有很多突发状况，我的睡眠品质不好，我家里有很多其他事要做，我银行里的存款不够，我就是过不去嘛，我没办法。是的，你真的没有办法。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我们真的没有，也真的不能。但其实我们更不想。就如你听得出来，门徒们那天日头快要平息，也不想在旷野里处理五千人的饭局饭食。有谁会想要搞这个麻烦？你不想，你就不会求。他们没有求耶稣赐给他们能力，叫他们能够给他们吃。你看得出来，他们不能遵守主的命令，其实是他们不要遵守。我们也一样，确实，确实，我们若只在意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缺乏，我们确实不能。但是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焦点不是你自己的软弱和无能，我们本来就软弱无能，但是你要哇，定睛在那加添给你力量的那一位主耶稣身上。他的命令不是对你无理的要求，他若命令你做，他就要你做，他也必赐给你力量做。而你要做的就是求他赐给你力量，去遵守他的命令。你不求就不得着，你也无法遵守。耶稣若要你尽心尽力尽力的爱他，他也必赐给你力量尽心尽心尽力爱他。这是说，要明白主耶稣他要我们确实遵守他的命令，其实不外乎就是明白他要我们爱他。他知道我们无法爱他，他也就必赐给我们力量爱他，遵守他的命令。事实是，我们的问题总是太精打细算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无能，以至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贫乏成了我们不顺服的借口，惰性也成了我们不使用恩典的挡箭牌，就像门徒那天一样。太在意自己的软弱，或 或者反面来说，太依靠自己的刚强，我做，我做，我做，我可以做，其实都只是一个铜板的正反面。门徒们那天只看到自己不能，他们就不能顺服。他们若以为自己能，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他们更无法顺服。我们也一样，我们要顺服，我们就必须将我们的目光从自己身上转向耶稣。就如门徒们那天，他们的焦点必须从五饼二鱼，这是我们所有的，转向全备的耶稣。这是说基督徒顺服的秘诀或者秘方，你要这么说好了。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顺服的秘方或秘诀？ I think 我觉得圣经有，而且很直接的告诉我们，就在诗篇里面，诗人说求主，求主叫我们遵行他的命令。 See， 就连你的顺服都不是你的，你必须求才有，因为就连顺服都是主耶稣他自己透过圣灵借着信心所赐给我们的。这是说，譬如如果你不喜欢祷告，你怎么办？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你必须祷告，求他，祈求，祷告他赐给你乐意祈求的心，你才会祷告。这就是我们所说属灵操练良心的循环，这是说你必须使用恩典，你必须做，你必须听到他的命令，有人告诉你他的命令，然后你去做，你才可能在恩典上有所长进，你才可能脱离软弱无能属灵恶性循环。这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主日学有讨论，其实基督徒生命对圣徒来说，成圣路程确实也是不断的告诉你要做，要做，要做。十四节，那是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在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他们补充说，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他们坐在青草地上。因为细节，我觉得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慢下来，然后用清教徒喜欢说 sanctify imagination， 成圣的，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叫你有的那样的想象力，让我们想象那天的光景，夕阳西下，他们坐在青草地的旷野中，有青草地的旷野，可能就是平时牧羊人会放羊的地方。牧者使没有牧羊人的羊躺卧在青草地上，那个坐下来也可以，就是他们坐下来用餐，是躺下来用餐，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就是你注意这简单的几个字，一排一排的坐下，是形容一个非常刻意的行动，是需要花时间的过程。门徒们他们需要听从他们主耶稣的命令，安排众人有秩序的坐下，他们不会说你怎么没有怜悯，他们那么饿了，现在还要要求他们坐，这个坐下来。众人们需要有耐心坐下来，你可以甚至可以说他们需要凭着信心坐下来，等候有人会拿东西给他们吃。在当时大家都非常疲惫，空度低血糖的情况之下，这也算是个奇迹了。16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学者们讨论这天耶稣的祝福是祝福5饼2鱼，还是祝谢他的天父上帝，因为同一个希腊字可翻译成祝福或者祝谢，谢饭祷告的祝谢。犹太人习惯饭前的祷告说，主我们的上帝，万有之王，你是值得颂赞的，因为你从地上伸出粮食。或许那就是我们主 那一天的谢饭祷告。路加没有说他望天祝福说了些什么，但重点细节重点是他举目望天，举目望天就表示他没有低头看着他手中的经文说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他定睛于天，就认知我们的主凡他所有的都是父赐给他的，凡他所做的也都是父给他能力所做的。他拿起祝福拨开地处，不久之后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也要做同样的事。那天在旷野的野餐不是主的晚餐，但确实是主赐给他们的晚餐。耶稣把饼和鱼递给门徒，然后再由门徒们摆在众人面前。你看得出来，就这样，主耶稣使门徒们遵守你们给他们吃的命令。就这样，耶稣教导门徒们要如何顺服他的命令。他的命令真的是不难守的，是轻省的。正因为门徒们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或者按照自己的方式顺服，乃是依靠主耶稣的全能，遵行主耶稣指定他们的方式，遵守他的命令。他们就吃，而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主耶稣给的超乎人所求所想。所以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中质疑，上帝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岂能赐粮食吗？耶稣就是答案。五饼二鱼的神迹是除了耶稣复活的神迹以外，唯一一个四本福音书都有记录的神迹，就显然表示这神迹很重要。五饼二鱼教导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怜悯人的软弱，他在自己最疲惫的时候仍然顾念人的不足，他也有能力，他不止顾念，他不止怜悯，他有能力能够满足人的需求，不论是属灵上还是身体上的需求，而且他满足的多多有余。但这个神迹更重要的是，这是耶稣自我启示，自我启示告诉人他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这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耶稣自我启示的高峰。五饼二鱼就回答门徒们和希律王，我想也是众人都在问的问题，这人到底是谁，这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也难怪彼得接下来马上在下礼拜的讲道承认耶稣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就是耶和华上帝所差遣的受膏者。耶稣他自己不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五饼二鱼的神迹正是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们那天在旷野不是出于意外，上帝在旷野赐下玛拿给以色列人吃，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在旷野用五饼二鱼给他们吃。五饼二鱼的神迹不外乎宣告耶稣正在施行新的拯救，拯救上帝的子民，正在实践一个新的出埃及， The New Exodus。 约翰也记录这神迹之后不久，众人来找耶稣。所以我们思想学者们也想说这个神迹到底有什么意思。其实耶稣他自己告诉我们，用他自己话语告诉我们这神迹什么意思。耶稣对那些来找他的众人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那是因为吃饼得饱。 好像就是你们来心腹不是要听我讲道，是要吃我的梅干扣肉。我会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然后耶稣对那些人自己解释这五饼二鱼神迹的意思，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为那存到你们要的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我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而人子要赐给他们什么？什么永生的食物？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像当初耶和华上帝从天上降下玛哪给你们，但是人若吃了这粮，吃了我，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你知道我们可以思想这个，我们也时常提到这句话，但是你至少可以认得出来，当主耶稣定义要赐给我们永生的时候，他选择的方式是多么的亲密。我的肉我的血，因为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这个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吃了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哪还是死，不像你们曾经吃过五饼二鱼还是会死。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五饼二鱼神迹的意义，叫我们明白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五饼二鱼，乃是行五饼二鱼神迹的那一位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那怜悯人，那有能力满足人一切需求的，他居然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这不难懂吗？这不难懂，但是确实很难令人接受。阿明，有谁不要五饼二鱼？但是当耶稣说他赐给人他的肉吃，他的血喝，甚至他的门徒都说这话甚难，这话甚难，有谁能听呢？后来约翰说那些门徒都离开他走了，这话甚难，有谁能听？你能听吗？弟兄姐妹，你若能听他的话，你就能够认识他。你认识他，他说他应许，你就认识他的父。你认识他的父和他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你就有永生。五饼二鱼无法给你永生，但是如果五饼二鱼叫你认识耶稣，你就有永生。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玛哪，我们就不用忧愁吃什么喝什么，更感谢你赐下生命之粮，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乐意将他自己给我们的救主，他满足我们，他满足我们一切的需求，属灵和生命的需求。我求你也叫我们满足于他，也为主满足于他，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 请弟兄姐妹翻开《颂主新歌》241首。